請特區政府重新出發，重振經濟過程中好重視內地同胞對香港的觀感。台灣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行政機關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說，台灣以世貿組織模式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為名申請，但如果中國大陸先加入 CPTPP， 台灣的申請將有明顯風險。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提問時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和台灣地區進行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灣地區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定和組織。天氣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电母。在下午四点，电母集结在沿港之东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510点，升289点，总成交1,789亿。上证综合指数3,64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4,387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63.2，升13.2；美团242.6，升12蚊；阿里巴巴148.4，跌3毫。盈富基金25.18，升3.2；小米集团22.5，跌6毫；友邦保险88.4，跌3.5；中国平安53.1，升5毫；招商银行58.65，升1蚊；华润电力22.8，升2.84；吉利汽车23.15，跌1.2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5，英镑10.637，瑞士法郎8.429。澳元5.666，加元6.149，新西兰元5.485，欧元9.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56。港金现价报16,41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8美元，卖出1,770.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凤舞街。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已经排到去黄大仙凤舞街。较早时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反方向啦去大角咀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芜湖街。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有少少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

足廣泛人口的需要。不過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而家政府咧沿用緊嗰個嘅即係主流活動嘅定義咧，其實都係回歸初期嘅一啲數據嚟㗎啦。咁啊，當時咧1997年咧有一個叫《休憩習慣啦與康樂喜愛研究》嘅數據，咁好似即係有一段時間咧都冇更新過啦。咁而咧而家2017年咧，即係政府委託做嗰個顧問報告咧，就應該下個星期咧就會喺立法會做討論啦。咁而我哋亦都睇到咧個顧問報告咧都有一啲研究結果都值得今日我哋拎出嚟講下嘅。譬如咧就係佢指出啦，頭先我所講嗰個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咧，而家去計嗰個設施嘅實質數量咧，就係佢用嗰個場地啊個數目去計啦。咁去睇下究竟有冇供應過剩或者供應不足啦。咁但係呢個計算方法咧就顧及唔到一啲情況，就係譬如個開放時數啊，或者一啲維修時間等等嘅因素嘅。咁有時我哋都會留意到啦，譬如維園咧，佢一年都有頗多嘅時間可能拎咗嚟做花卉展覽啊， 係啊， 或者集會啊，咁呢啲你就唔應該計落嗰個即係場地度啦。咁另一個情況咧，就係一啲所謂叫重複計算嘅情況。咁因為有時咧有啲籃球場又可以我嚟即係做排球啊，又可以我嚟做羽毛球。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攞咗去打籃球咧，其實嗰個時間你就唔可以開放去做其他活動，係啦。咁所以嗰個顧問報告亦都指出咗咧，即係政府嘅計算而一個供應量嘅準則咧，就出咗啲問題嘅。 即係所以話以往嘅規劃標準同準則咧，咁就喺計算呢個嘅場地嘅供應量嚟講咧，就係有不足嘅地方啦。咁所以而家顧問點睇咧？而家顧問嘅做法咧，就係去訪問翻啊，即係早前啦，都去到訪問翻好多嘅市民啊，究竟咧你一個禮拜即係佢需要幾多嘅？呢啲嘅體育設施嘅需要啊，咁你一個禮拜做幾多運動啊？你又中意做啲咩運動啊？咁所以咧就去到計算出咧而家市民嘅嗰個需要啦。咁再去咧就係睇翻而家呢啲嘅場地咧，就計及翻，譬如你頭先所講，即係有啲時間係要維修嘅，有啲時間係做咗第二啲活動嘅，有啲時間咧就係做咗籃球咧就冇得做排球啦。咁即係計曬呢啲咧而得出嚟嘅一個新嘅最新嘅數字嚟嘅，咁都仍然得出咧呢個嘅室內嘅標準多用途球場咧，係喺2026年咧仍然係欠缺緊49個。咁所以顧問咧今次都喺度講啦，啊其實咧都希望咧政府去到更新一下咧，就係呢個咁舊有嘅一個標準規劃標準與準則啊。咁希望咧就可以更加去貼切咁去回應翻市民對於體育設施嘅需要啦。 咁另一個咧即係顧問報告提到關於而家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嘅問題咧，就係究竟個場地咧係咪符合一個國際標準咧？似乎咧現有嘅準則咧就冇就住個場地嘅土地要求同埋規格，譬如啦嗰啲座位嘅數量啊同埋尺寸咧，去提供一個理據，並且咧都冇説明到咧嗰啲要求同埋規格嘅由來嘅。咁所以嗰個顧問報告咧就建議政府係咪應該要有一個檢視嘅機制，去確保咧一啲嘅體育設施咧係可以符合最新嘅國際標準咧咁樣。咁除此以外咧，我諗陸宇哥可能咧有時你做運動咧，即係如果住私人屋苑啦，其實大家都會落翻樓下嗰個會所嗰度做嘅。咁個顧問報告亦都提到就係話，究竟即係而家嘅一啲公共嘅體育項目咧，點樣配合一啲私人住宅發展項目入邊嘅運動設施嘅使用率咧咁樣，咁究竟我哋嗰啲運動嘅設施公共啊嘅選址嘅時候，係咪應該要睇翻究竟個區係可能私樓啊，定係公屋多啲咧，去配合翻嗰個居民嘅需要嘅？ 係啊，即係譬如嗰個地方已經比較多私樓、比較多會所㗎啦，咁其實再要去到諗啊，係咪新增一啲嘅公眾嘅體育設施嘅時候，咁係咪可能嗰個地方嘅需求又細翻啲，可能即係俾翻啲更加有需要嘅地區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問題啦。嗱，其實即係政府咧。而家都係做緊一個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啦。2017年開始咧，就係開展咗26個項目，就抌咗咧呢個200億出嚟咧，去到增加啲唔同嘅場地嘅。咁但係咧，其實嚟緊咧都仲有仍然有呢啲嘅體育設施嘅不足嘅情況出現啦。咁係咪代表住仍然要再揾多啲地方去到做呢啲嘅體育設施咧？嚇，不如咁啦，都呼籲大家啦。如果對於即係平時去到即係大家做運動嘅習慣係點咧，會多唔多去呢啲嘅公眾嘅體育設施咧，會唔會覺得啊，都好有時即係 book 場啊，都比較難一啲咧？有咩嘅建議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林子欣啊，呢個時候都請嚟一啲嘅球會啊，同我哋傾下啦嚇。電話旁邊就有培立羽毛球會嘅創辦人，亦都係總教練黃偉強噶。黃偉強你好 ，Hello， 大家好。 係，不如介紹下你哋先啦。你哋係一個乜嘢規模嘅一個羽毛球會咧？ 我哋投會咧喺2020年成立啦，差唔多20年啦。咁我搞班就搞咗20年，教科就搞咗可能25年以上噶啦。 黄伟强，可能你个电话接收麻麻地啊，咁我哋再试下测试下你个连线，先至再驳你入嚟吓。系好啊，咁各位听众啦，咁如果大家对于而家嘅香港公众嘅体育设施嘅供应系咪足够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其实今次顾问报告咧，除咗话一啲嘅地区设施之外咧，都仲有咧就问埋一啲，譬如体育总会、你哋咧，譬如会唔会有一啲嘅区域性嘅培训，或者系一啲体育活动嘅需要嘅咧，咁都有问咧体育总会嘅意见噶。咁發覺即係當然咧，佢哋都有啲需求啦。咁而咧得出嚟嗰個結果咧，都見到仍然係咧一啲區域性嘅需要咧，都係一啲設施咧都係不足嘅。譬如話咧係標準一啲室內標準嘅多用途場地咧，都仍然欠缺緊4個嚇。啲體育總會都係需要多4個嘅體育場地去做一啲嘅區域性嘅比賽同培訓嘅。咁大家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啦。咁啊，請翻黃偉強出嚟咯，黃偉強。 哦、，hello， 係係。咁你头先讲话即系成立咗20年到啦，咁系咪都会比较多用一啲康文署提供嘅体育设施嘅咧？ 系啊，差唔多日日都会 book 场咯，教课咯， 系 搞班都会有咯，每一日都有嘅。 系，咁你哋作为一个球会，咁系点样 book 场咧？因为你哋又唔系羽毛球总会啦，你哋系点样 book 场法噶？ 是我哋去我哋球会有20个教练啦，咁全部一齐上网就一齐 book 咯。咁另外又会有一个系教练个爸爸就帮手排队。 哦， 系啊， 即系 人肉场，所有人力物力去 book 场， 去到 系啦，系啦，冇错。不过我哋都好难 book 到嘅，成日啲班咧都经常暂停噶要。 嗯，其实而家咧，我谂咧，普通市民即系如果唔系一啲体育总会嘅话咧，会面对问题就系有时啲总会就会同嗰啲市民即系所谓叫争场嘅问题啦。其实咧，如果以你哋嘅角度嚟睇，你觉得应该去点去平衡嗰、那个即系场地嘅分配咧？ 我哋平时咧，夜晚基本上系一半咧系已经系俾咗团体嘅。 嗯。 咁啊，有篮球啊、排球啊、羽毛球啊，咁我哋其实得翻4个羽毛球 book。咁你如果咧有篮球或者排球 book 咗咧，我哋夜晚根本就理论上系冇班开到噶，或者私人啊、打波啊，完全系 book 唔到噶。 嗯，吓、咁，但系如果你要靠呢啲嘅场地去到举办一啲嘅羽毛球班。咁你咪嗰个上课嗰个嘅时间啊，或者系肯唔肯定都即系非常之唔稳定噶呢样嘢。 唔稳定噶、我哋将嗰啲模式转晒咯，就我哋平时恒常班嗰啲咧，就净系搞嗰啲非繁忙时间，繁忙时间嗰啲咧就已经系变咗。如果我哋 book 到场咧，先至再约学生咯，就会 send 出去个群组度。我哋有book 到羽毛球一个咁样，跟住就啲学生就就快报名参加咁样咯。 OK， 即系每一次 book 到，先至咧就开放个时间出嚟俾啲学生去报名。 系啦，咁我哋譬如有成人班，差唔多6月嚟讲，其实夜晚7至9，星期四大角咀嗰度，我哋系6月到而家系净系开过一次咯。 嗯，咁你哋用场地嘅时候咧，即系有冇试过出现一啲叫炒场党嘅情况？即系话因为而家康体嗰个设施嘅需求系即系非常之殷切啦。咁有啲咧就可能系即系炒场党嘅情况，就系佢预约咗部分康体设施之后咧，就再转售去图利。你哋有冇遇过呢个情况？ 有啊，我平时喺群组，即系有啲系 Facebook 嗰啲群组度咧，我哋即系可能见到有人放场出嚟咧，我哋都会去问一问。咁咧有啲咧就系自己自让嘅，咁啊有阵时去讲咧就实系唔系炒场嘅。咁咧不过有啲咧我哋入咗去问，我哋啱时间嗰啲咧问佢咧，佢都系话要加，可能加一倍咯，羽毛球就。 嗯， 即系可能50蚊咁就收82蚊一个场咁样咯。 咁但系你哋系咪都会照即系其实有场就好过冇啦，即系可能贵啲都会照系透过呢啲方法去预约场地。 有一时时咁就通常会我哋自己问学生都个场贵咗你打唔打咁样咯？咁通常就学生自己俾咯。 嗯， 都会有。会用嘅系啊， 系 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去預訂場地嘅難題咧，咁其實有冇地域之分，有冇地區之分嘅咧？有冇邊啲區難去預約啲，邊啲係比較易少少咧？ 有啊，近地鐵嗰啲係難好多噶啦，已經同埋香港區咧係特別難啲，因為啲球場剩翻好少。譬如中西區咧，而家可以打羽毛球嘅，剩翻上環同埋香港公園。咁上環根本就諗都唔使諗噶啦，我哋本身球會都有喺上環嗰度開班噶嘛，都差唔多全部退曬啦，都冇人可以打到咯，冇人 book 到啊嗰場。 另外咧，其實咧，政府過去咧有一個計劃嘅，即係2017年推動就係開放嗰啲學校設施咧，即係去推動嗰啲體育團體配對咧，就即係同時就向學校發放一啲資助啦，即係鼓勵就係學校可以開放嗰啲設施俾體育嘅團體使用。你哋有冇試過即係參與過呢個計劃咧？ 我有試過問過一間喺沙田嘅學校推，我去咗去學校同。校長啊，體育老師傾，跟住嗰個價錢係好貴噶， 比起一般場地貴幾多？即係如果你哋要去租用一啲學校嘅場地， 我哋計過咧，冇冷氣咧，係差唔多要200蚊一個鐘一個場咯， 係， 仲貴過我哋冇冷氣嘅喎。 仲有冇其他選擇咧？即係除咗學校之外， 好少社區中心嗰啲，我哋都冇問過，都可能會即係諗辦法問一下。跟住我哋又試過去揾嗰啲嗰啲工廠大廈，睇下有冇機會。跟住就有好多即係人又俾意見我哋，嗰啲消防條例又用唔到啊，球場嗰個地方又唔夠高啊，咁樣就我都好難揾到。結果到而家都未見到有羽毛球場喺嗰啲地方就有咯。 明白，好啊，多谢你啊，黄伟强，吓倾到呢度先吓。黄伟强咧就是一个羽毛球会嘅创办人，当然同总教练嚟噶，但系亦都系咪大家嘅经验咧？欢迎打嚟1872311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安排新冠疫苗外展队一连3日在石梨社区会堂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活动由多个葵青区地区组织合办。在9月至10月期间，曾经接种疫苗的60岁或以上合资格的葵青区长者可获200元超市礼券。對於有在9月之前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長者未能夠領取禮券，批評安排不公平。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鼓勵接種疫苗的活動得到很多地區組織的支持和幫助，他們提供心意作為鼓勵和支持，認為是合適的做法。另外，他說要提升長者接種率，會在3間醫院設立新冠疫苗接種站，以及考慮如何在屋邨方便長者接種，例如安排流動車打針等，但要考慮是否有足夠的空間、設備等問題，仍在探討細節。醫院管理局即將在伊利沙伯醫院、屯門醫院和瑪麗醫院設立新冠疫苗接種站。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新安排可以方便到專科門診覆診的市民，包括長者，若果在諮詢醫生意見之後屬於適合接種新冠疫苗，可以獲安排到接種站即時接種。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3間醫院都是屬於聯網的龍頭醫院，地方較大，將提供復必泰疫苗，若果試行計劃運作順利，會將有關的計劃擴展至其他醫院。聯合醫院2名醫生4年前向女病人鄧桂斯開漏藥，導致她急性肝衰竭，其後2度換肝，最終不治。醫委會裁定2名醫生專業失當，判處除牌，獲准緩刑。涉案的醫生陳小劍、林志坤在聆訊中承認有過失，醫委會聆訊之後判林志坤被除牌5個月，緩刑36個月。陳小劍被除牌3個月，緩刑18個月。事發在2017年，患有腎病和乙型肝炎的鄧桂斯到聯合醫院覆診，獲醫生處方高劑量類固醇藥物，但未獲處方抗病毒藥預防乙型肝炎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林志恩啊，頭先就講緊咧，政府就委託咗顧問咧，就係研究啦，發現香港咧過多幾年咧，即係去到2026年咧，嗰個嘅地區嘅體育設施咧係追唔上咧，就係市民嘅需求啊！咁講緊室內嘅多用途球場咧係欠緊49個嘅咁。咁頭先我哋訪問咗一個羽毛球會嘅負責人啦，咁講到話啊，佢哋要派出佢哋所有嘅教練。去到咧，即系喺網上面爭場咧，去到預訂啦，咁亦都令到佢哋嘅羽毛球班咧，有時開到，有時開唔到。其實好影響一啲基層嘅體育發展。 係啊，嗱，因為政府而家其中一個體育政策嘅目標就係推廣嗰個體育嘅普及化啊嘛，嚇。咁但係如果你講話咧，即係一啲註冊嘅體育團體，佢可以優先去用一啲康體場地嘅話，咁會出現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啲團體可能長期會租用嗰啲場地，咁可能即係一般市民就得翻一啲剩翻落嚟嘅時段可以揀啦。咁另一樣就我哋頭先提到個問題，譬如羽毛球啊同籃球其實係租緊同一個場地嘅，咁啊所以咧呢、這個亦都有人話係一個規劃嘅問題，就唔係純粹講緊咧，即係譬如而家政府用緊康體通呢啲措施，嘗試去避免一啲炒場黨會出現啦。咁但係始終規劃都係一個長遠嘅解決。 即係根源係個供應嘅問題啦嚇。咁其實基層嘅體育發展好重要啦。我唔知道下一個嘅。羽毛球的新星下一個的伍家朗、鄧俊文、謝英雪可能就在這些即地區的一些、體育細型的體育活動那裡出現的，所以即這些場地呢是必須要就是急需要解決的問題。大家怎麼看呢？又會不會在即租場的時候出現過一些難題呢？歡迎打來1872311跟我們談談。電話旁邊有聽眾郭生在這裡，郭生你好。 是你好你好 請講。 是根本現在呢每朝7:20你已经 book 晒下个礼拜嘅嗰个长租㗎啦，喺市政局嗰啲乒乓波啊、羽毛球啊嗰啲。咁你可想而知嗰个欢迎程度呢，学你话斋头先嗰个教练都讲咗啦，佢哋根本就係审严咁样嘅方式去五六十人去一齐落去揿个掣，咁你普通人你点可以咁样做啫？啱唔啱先？ 但佢哋都有佢哋难处啊，即系始终佢系得一个球会，都要去到有一定嘅场地去到做佢哋嘅加班啊活动啊。 学校同埋社区会堂，你应该系要开噶啦嘛，你要征用翻学校嗰个嘅会堂同埋佢嘅。本身間間中學佢都一定有籃球場，有個會堂㗎啦。佢個會堂佢可以有啲已經有羽毛球場兩個，或者係乒乓波場。佢個會堂佢唔開乒乓波或者籃球，佢開十張波台已經 OK 啦。咁你點解唔租用俾佢呢？ 阿郭生，你個經驗係點啊？即係譬如頭先你話，即係好快就租滿曬啦。咁你自己去邊度打波啊？ 咁啊，要出邊咧？就有炒場啦，你都知啦，嚇、咁有啲啊，好簡單啦，有啲乒乓波咧，你老人飛咧就$7啊、$8、$9個鐘嘅，咁佢出邊可以賣到50-60嘅，咁你可想而知咧，就有價有市嘅，因為依家之後咧全呼嘅，你都隨時可以撳個電腦，撳你手機裝咗個 Apps 已經睇到啦，全呼嘅。朝頭早7:00至到夜晚11:00都敷曬，所有全香港所有場都敷曬。咁你點解會咁情形啫？咁、 okay, 你點解你仲唔去解決呢？你咁多個會堂，咁、 okay, 多個、 okay, 個政府會堂係可以開噶嘛？你都係丟空咗噶。 好多謝曬郭生嘅意見啦。咁啊，都全呼啊，即係全部滿座嘅情況之下，係咪需要增加呢啲體育設施嘅供應咧？咁但係。又諗下啊，又仲有邊度可以再增加呢啲體育設施咧？ 不過黃教練頭先咧提到話，即係學校嗰個情況咧，亦都有一啲意見，就話會唔會學校其實本身佢哋課餘已經用咗即係好多嗰啲佢哋校內嘅體育場地，同埋佢哋嗰個設施嘅規格咧，就未必係啲體育團體覺得係啱用嘅場。咁所以你話要去配對都係困難嘅，即係除咗貴之外。 好，聽埋聽眾吳生嘅意見先。吳生你好。 系你好啊，明白啊，佢而家补偿其实系有困难，咁亦都唔系点样抽签或者其他方法啦。咁仲有咧，佢对公众人士嘅收费咧，其实系分两种嘅，一种就系普通一般人士收费，咁一种叫优惠人士收费。咁优惠人士应该系包括啲学生啦、长者啦或者啲残疾人士啦。咁但系咧，佢有好多场地咧喺呢啲。優惠收費咧，只係局限於嗰個非繁忙時間，佢哋所講嘅。咁但係咁、那個政策就似乎係有啲問題咯。 嗯， 應該係任何時段都係俾大家去用唔同形式嘅收費去處理，而唔係想 優惠人士係唔用佢嘅所謂繁忙時段咯。 係，你自己租場嘅經驗又係點樣啊？ 咁唯有都係要租啦。咁只不過喺佢所謂嘅正常收費時段或者嗰啲貴嘅收費時段，咪比貴啲咯。 係， 因為其實所謂優惠時段咧，亦都唔係大家就到啊，因為講緊放工後嘅時段，咁我哋都要翻工㗎，我哋都要工作㗎，學生都要翻學㗎。咁呢啲時段佢就反而要將優惠減咗去，咁美其名就話分流，咁但係其實唔係做好分流嘅結果咯。 好啊，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啦。咁我哋嘅電話繼續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你哋譬如平時租一啲康文署嘅體育場地有冇困難呢？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9月23日朝早10点，民建联提出多项改组政府架构嘅建议，包括增设副政务司司长、特别处理人口政策同青年事务，以及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主席李慧琼。 我哋个考虑纯粹系而家呢个新时代底下，点样更能够让到政府同埋佢嘅团队以至个架构有效咁样回应社会嘅诉求。至于我哋将来以至社会各界有几多人能够进入去，其实呢个太遥远啦。第一，我哋未知道政府是否会接纳啦；第二，我哋亦都未掌握到未来行政长官嗰个谂法。 12点半。一名19岁少年前年参与上水示威，被判拒捕、暴动以及企图无牌管有枪械等罪名成立，入狱4年9个月。大埔警区总督察宋晴慧： 法庭的判刑亦都反映了事件的严重性和当中的暴力程度，警方认为判刑具有阻吓力，希望年轻人切勿以身试法。警方重申绝对不会容许任何破坏公众秩序、影响公众安全的行为。 下午3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政府将会在3间医院设立新冠疫苗的注射站，方便到医院复诊的长者打针，并会探讨安排流动车到屋邨为市民打针。 那3间医院都是所属的联网一些龙头医院来的，那地方应该比较大一些。他们那个在医院里面的注射站，他们应该是会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所以就有关的安排现在都进入最后阶段的。咁如果係 OK 嘅，咁我哋咪可以喺其他嘅醫院嗰度再進一步推行啦。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呢個時候咧，都請嚟一位學者同我哋討論下咧，呢個嘅香港嘅體育設施啊，就唔夠，即係供應得唔夠啊，唔夠市民嘅需要嘅問題啦。電話旁邊請嚟香港教育大學健康及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洪德啊，雷洪德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嗱，而家顧問個研究就話咧，室內標準多用途場地咧，喺2026年咧就會欠缺49个。咁但係睇翻咧，其實一啲嘅戶外嘅多用途場地咧，係有達成800几个嘅。咁係咪代表住過往一段時間，即係政府嘅規劃興建可能係即係有問題？咁而導致到有啲嘅場地可能係供應太多添，有啲場地咧就唔夠用啦，係咪咁咧？ 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現象嚟嘅，因為過去呢20-30年啦，嗰個體育文化都係不停轉變緊啦。咁譬如嗰個報告都話其實跑步係而家係一個好多人鍾意嘅運動。咁但係講緊第一屆回歸嘅時候，馬拉松只係得1000人跑嘅啫。咁所以其實個文化係轉咗，但係嗰個硬件嘅興建啊或者配套呢，其實就同嗰個體育文化嘅轉變呢，兩者就未能夠吻合啦，所以衍生到而家咁樣嘅問題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今次即係政府民政事務局做呢個檢討係一個啱嘅時候去做啦，即係唔應該再等啦。咁頭先好多聽眾打嚟呢，就係訂場啊嗰啲問題呢，其實就係嗰啲係軟件措施上高嘅問題。咁措施上高問題，但係你衍生而家根本嘅問題，即係同土地問題啦、硬件嘅問題。因為而家過去啲20-30年呢，其實嗰個規劃呢都係可以講係比較落後嘅。跟返以往嗰16个即係主要嘅一個所謂嘅核心嘅活動啦。咁但係周邊而家多咗好多新興嘅運動啦，咁同埋運動呢係都多元化咗。舉例籃球，咁你奧運已經有3人籃球啦，3人籃球你講緊半場可以打啦，你係咪仲需要係一定要係全個籃球場咁嚟規劃呢？咁譬如足球亦都有5人足球啦，咁甚至乎你話其他項目 都羽毛球都鼓励而家世界嘅羽毛球联会都鼓励喺户外都可以打到羽毛球啦。咁所以而家呢个规划，我觉得系一个时机咧，特别系即系而家食住我哋奥运嘅热潮啦，香港运动员嘅成绩好啦，大家都关心咗即系我哋香港嘅体育发展啦。咁硬件嚟讲，呢个系需要系真系正视嘅面对啦，因为大家市民做咗运动之后咧，嗰、那个情绪都会舒缓咗啦，亦都可以凝聚到个社会啊。咁如果政府係將呢個體育政策擺喺一個比較高層次嘅方案嚟講，我覺得係一個都比較迫切性啲去做嘅一個議題啦。 嗱，你頭先咧提到其實香港人嗰個體育文化咧喺回歸以來都轉變咗唔少啦。咁而家奧運之後咧，我都相信會多咗人可能去學劍擊之類嘅運動。咁但係政府咧可以點樣避免一啲熱潮過咗之後咧，又會反過來導致一啲即係可能場館嘅使用率不足嘅問題？因為可能有啲設施已經增加咗。 係啊， 咁呢個問題可以點樣處理？ 係啊，而家最大嘅一個局限咧，就係政府諗嘢嘅思維都係跟嗰個項目啊。譬如足球咁啊，跟足球总会啦；譬如篮球咪跟篮球总会咯。咁但系坊间需要用康文署嘅公共嘅空间咧，其实系唔系一定总会嘅人啫嘛。譬如地区团体吓，譬如系好多学校嘅组织，或者系一啲地区嘅体育组织，佢哋唔系需要系做一个比赛，可能做一啲训练班啊，或者做呢啲嘅时候咧，咁嗰个弹性咧系而家嘅情况系不足嘅。譬如我記得早幾年足球發展係場地唔好夠，咁有好多足球教練都話你唔使 book 曬成個場啦，或者我哋可以 book 半個場，我哋分開兩隊嚟做啲小組嘅訓練。咁但係喺而家 book 場嘅政策係你唔可以咁樣㗎嘛，即係訂場你唔可以話兩個組織我哋大家夾埋一人一半啦，咁喺個政策上高係缺乏呢啲彈性啦。咁所以日積月累都衍生到而家係即係大家市民咁辛苦啊，一早去半夜參加去排隊啊，咁呢啲情況囉。咁係時候佢需要轉變嘅。咁今次檢討就係話睇返嗰個體育文化嘅轉變啦，同埋係嗰個硬件嘅配套啦。但我都有啲憂慮，就係未來呢五至十年嚟講點樣能夠可以滿足到呢。咁你睇下土地，譬如我哋起屋嘅問題，咁梗係住係緊要啦。但係住完之後，如果市民冇一啲健康嘅休閒嘅活動，其實同樣嗰、那個譬如社會嘅問題啊、情緒嘅問題、壓力嘅問題，冇得舒緩嘅話，同樣嗰個炸彈都喺度咁解咯。 雷 Sir， 你提到咧嗰個設施嘅彈性問題啦，咁其中一個嗰個報告書提出嘅解決方法就係點樣去即係令到嗰個公共嘅體育設施同一啲私人嘅場地，譬如學校啊或者屋苑嘅一啲私人場地係可以互相配合啦。咁我記得咧土地大辯論嘅時候咧，就有人討論過咧，係咪可以即係嗰啲私人遊樂場嘅契約咧就可以所謂叫做開放啊，即係同公眾去開放去解決一啲場地不足嘅問題。其實而家咧嗰啲嘅即系一啲譬如私人会所开放咧，系咪系即系可以帮忙处理到头先讲嗰啲场地供应？ 嗱，呢个我都有呢件事，我都有几有了解同跟进啦，就唔能够系即系一刀切落晒来，因为有啲项目咧系用嘅空间咧系未必同系个个项目一样嘅。嗱，譬如举例，我知道帆船咁啦，因为都系利益申报啦，我自己都系玩帆船啦。咁我你帆船，你用个海啊嘛，用个海去用嘅范围，对当然就系容易啲嘅处理啦。但系如果你话一啲高尔夫球，咁我知道粉岭咧高尔夫球场都有一啲系开放俾公众，但系打高尔夫球嘅人实在太多啊嘛，佢哋都无法少一 book 到。咁所以呢个系需要每一个项目再去点样调节啦。咁但系呢个原则，我觉得开放俾公众一个合理嘅时间一个时段咧，已经系唔同嘅持份者啦。呢啲嘅私人会所，其实我都知系一定会做紧嘅，因为即系如果唔做嘅话，佢都有可能担心咧，就系政府会唔会续佢个约啊，或者点？咁你头先提到学校呢个咧，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迫切性嘅问题。其实学校咧，大家睇下中学、小学仲有大学。其實喺大學裏面嘅體育設施咧，因為大學通常都翻半年學嘅啫嘛。其實嗰大學嗰半年咧，好多嘅體育設施，我自己舊時喺大學裏面睇落去嘅場地咧，都冇人用嘅。咁其實大學嘅設施係咪都可以攞出嚟？因為大學都係公帑係資助啊嘛，政府嘅大學嘅體育設施都係政府俾錢噶嘛。咁呢個係咪都係多咗可以騰空一啲場地嘅空間咧？而嗰個諗嘅空間咧，就應該再係以項目 嚟做一个思维去諗，应该係以一个公共空间，咁譬如一啲係譬如潮流玩一啲新兴嘅项目啊，咁佢未必一定要需要好传统嘅嗰啲界线㗎，咁呢个係咪又可以俾啲弹性佢呢？咁所以即係如果係以往嘅一个以跟体育总会嚟做规划呢个思维呢，我觉得需要係比较更新啦，咁就比较适合到即係市民大众嘅需要，个比例就会多咗囉。 嗯，咁係咪都要去到即係政府去到出手，去到譬如同呢啲嘅譬如大学啊或者一啲嘅私人会所啊去到讨论啊，其实係咪可以租用佢啲位置，然之后开放俾公众去用，係咪可以咁呢？ 其实呢个我觉得可以做嘅，其实而家可能市民都唔係好知啦，咁康文署嘅同事都会讲下，有时譬如而家我哋 book 一个场去打波其实好平啦，咁其实政府系粗略系补贴緊大约系7-8%到啦。咁即係话如果你俾10蚊去 book 场，咁其实政府呢系补贴緊另外一部分嘅。咁如果你话喺同一个原则底下，学校嘅开放设施有一个配对啦，都有大约系好几十间学校呢肯愿意做呢样嘢。咁但係下一步可以开放啦，譬如我见到好多大学嘅泳池本身呢，其实喺唔使返学嘅时间嚟讲呢，嗰、那个使用率系好低嘅。特别系日头嘅时间啦。咁其实呢啲系咪可以同地区嘅组织呢，因为每间大学都有唔同嘅地区啦，系咪譬如有啲系新界呀，有啲喺市区呀。咁呢个系咪可以去配对，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嘅已有嘅一啲体育设施呢，其实系可以去諗囉。 嗯。好啊，唔该晒梁鸿德，多谢你吓。系梁鸿德咧，就系教育大学健康及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嚟噶。不如都继续听下市民嘅意见啦，睇下大家又觉得而家嘅公共嘅体育设施系咪足够咧？大家希望点样可以改善呢个问题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关生喺度。关生你好， 系你好， 啊，请讲。 你好，林生。系，我系想讲咧，关于呢个室外嗰啲篮球场啊，我本身自己咧一个篮球嘅爱好者嚟嘅， 系， 因为过去我谂一两年疫情咧，咁好多室内体育馆都已经系用咗去检疫嗰个用途咧，咁我谂令到一大班嘅教练啦，啊，或者系团体啊，一啲用场馆嘅人士，我谂佢哋都比较难 book 到场啊，咁佢哋而家咧就转移咗个 target 咧。就向一啲咧唔需要用錢去 book 嘅室外籃球場嗰度着手咧，就好多時就離譜到係成個星期咧，大部分時間都俾佢哋全部係 book 曬。 即係你講緊做咗啲流動檢測站嗰啲係嘛？ 唔係啊，係佢哋 book 咗嚟打波啊，好多團體啊， 哦、okay, 啲 團體 book 咗 教波，係啦，咁變咗一啲普通嘅市民，本身佢哋可以係。唔需要用金錢去享受呢啲室外體育館嘅去打波嘅人咧，而家就冇得打，因為一班咁嘅優先嘅組織咧，佢哋有優先嘅權利咧去 book 呢啲室外場啊。咁一啲人想打波嘅，而家就冇得打咯。佢哋一至入都 book 曬㗎啦，而家咩時段都俾佢哋 book 曬。我就係話咧，其實政府喺呢啲咁嘅情況，如果佢係要即係話啲市民一齊共享呢啲咁嘅場地，既然而家又唔足夠。咁你不如連室外都收埋錢啊，亦都可以擴闊個税階。 OK， 因為如果你話你咁樣唔使錢咧，我哋又冇得夠佢哋快去 book 嗰啲場，我哋永遠都要享用唔到嘅。 OK， 佢哋咪設施嘅。 好啊，多謝阿關生嘅電話啦。咁其實而家。嗰、那個嘅場地租用政策咧，就的確係有俾一啲嘅體育總會啦，同埋佢哋嘅屬會咧，去到優先去到 book 場嘅嚇，即係佢哋可以預早6個月至12個月咧，去到租用嗰啲場地去進行佢哋嘅體育活動嘅或者練習嘅咁。咁但係咁啊，自然就一定會就係減少咗公眾可以租到場嘅機會啦。咁呢個都係一個矛盾嚟嘅嚇，點去平衡呢？ 同埋頭先佢提到嗰啲街場嘅問題，我就諗啦，即係其實而家都唔係淨係講個體育設施供應啦，亦都講緊個維修嘅問題嘅。因為早前亦都有人提過嗰個關於場地單車設施啊，或者大球場嗰啲，即係出現一啲泥地鬆散嘅問題。咁所以我認為即係呢個唔單止係規劃啦，而且都係講緊嗰個公共設施嘅保障上邊。 好，我哋聽到個聽眾先，有何生喺度，何生你好。 系、hey, 你好，主持人， 请讲啊。 系，我都想讲下咧，即系其实香港政府咧，知道咗，其实都知道，好早知道有炒场呢个风气啦。 嗯。 咁啊，但系好可惜咧，都系即系见步行步咁样。咁同埋咧，佢哋即系。 其實事實上呢，那個我們在香港市民所用到的體育設施真的很有限，因為剛才聽到很多聽眾、啊、或者啲嘉賓講，有佢一隻好多總會俾佢哋預約咗啊，咁我哋即係普通市民咧，係上網登記咧都好難嘅。 嗯， 咁啊，即係香港政府今次可能又見到我哋香港運動員喺奧運有到好多成績，咁佢而家咧又開始又講一講運動呢樣嘢啦。 嗯， 咁我自己本身呢都60歲㗎啦，咁我哋都有租用呢啲七人足球場啊咁樣玩嘅，咁我哋打下波，咁我哋呢即係每一次我知道啲朋友呢都每個月都起碼寄幾十封信、100封信呢先去攞到啲場去玩嘅。 咁辛苦 係呀，好辛苦嘅。咁即係其實我哋都好多朋友都因為退休，咁佢哋有時間咁、可以做啲嘢，咁同埋我的都想讲一讲呢，虽然咁我哋可能都用到一啲球场啦、但係呢好似头先阿女主持人都讲嘅嗰个设施啊、真係好有问题。我哋 要快啦吓、 我哋夜晚啦啲灯光呢坏咗呢係唔会整嘅、我哋成日都会去嗰场嗰啲反光灯呢唔整嘅。咁加埋呢就呢、這個我哋唔需要錢啦，咁、 okay, 但係咧喺蒲崗村嗰度咧，我哋要俾錢幾百。 時間關係啊，同阿何生傾到呢度先啦，即係除咗供應之外，仲有啲設施嘅質素問題啦。聽聽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荃湾路天桥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大涌道回旋处。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嘅意外清理咗噶啦，一带仍然非常挤塞。龙尾就分别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伟业街近上月道。咁较早时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坏车都已经拖走，而家出九龙嘅龙尾排到博康村。另外，狮隧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就喺沙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同埋过海嘅车龙排到收费广场。香港港者隧道北行仲系间封，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港金管局可能会增发外汇基金票据，以收紧市场流动性，同美国步伐一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升289点，主板成交1,789亿7,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4,413点，跌106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64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4,387点，升110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3.2，升13.2；美团242.6，升12蚊；阿里巴巴148.4，跌3毫；盈富基金25.18，升3.2；小米集团22.5，跌6毫；友邦保险88.4，跌3.5毫；中国平安53.1，升5毫；友邦保险系88.4，跌3.5毫；招商银行58.65，升1蚊；华润电力22.8，升2.84；吉利汽车23.15，跌1.25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中国保力科技、国联通讯、新时代能源、南方猛业同联和医疗。五大跌幅股份：协同通讯、中国上城、宏浩国际、兴明控股同埋星宇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8，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港金报16,410蚊，比上日收市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点。啱啱转咗1,770.8美元，卖出1,771.63美元。港汇指数101.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咁就完善咗选举制度之后咧，咁第一场嘅选举，选委会嘅分组界别选举已经完成咗啦。咁嚟紧咧，去到12月19日咧，就会有立法会选举啦。咁但系外界就关注咧，究竟一啲嘅泛民政党仲会唔会参选呢？咁其中一个最注目嘅焦点咧，就系民主党啦，就将会系咧。9月26日就举行呢个会员大会，作呢个最终嘅表决。咁但系而家嗰个嘅政治气氛系点呢？咁而家政治气氛就见到，即系上次嘅选委会嘅界别选举，咁就被视为非建制派嘅狄志远都系低票当选啦，要抽签啦吓。咁另外就亦都咧系听日咧又会有另一场嘅区议员嘅宣誓，系九龙区咧。就將會進行㗎啦。咁上次嘅港島區嘅區議員宣誓咧，都有部分嘅議員咧就被裁定係佢哋嘅宣誓無效，包括咧民主黨嘅區議員。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其實點樣睇即係民主黨嗰個嘅參選嘅意欲咧，會唔會受到影響咧嚇？嗱、啊，最新咧就係佢哋嘅創黨元老啊，就係、是、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咧，就話。民主党如果想继续存在，就必须要参选。如果咧民主党最终决定弃选嘅话咧，系要解散啦。咁而如果唔解散，佢自己咧都会退党。点样睇呢个嘅李华明嘅讲法咧？ 似乎李华明个讲法咧，佢都有一个即系实际原因，亦都有一个象征上嘅意义嘅。嗱，因为李华明都提到啦，就系话即系你监察政府都需要有一个民意授权嘅。咁如果纯粹就系做一个即系做社区服务嘅话咧，似乎你冇一个议员嘅身份吓，你无名无份咧，政府就未必会。理你嘅，咁就算你即係作為一個社區主任咁樣，你幫一啲市民寫一啲求助信都好啦，咁可能喺政府眼中咧，其實都會最後石沉大海嘅。咁而另一個李華明提嘅意義咧，就是、一個象徵嘅意義啦，就係、是、話即係如果民主黨願意參選嘅話咧，就會俾市民咧睇到係一個即係低氣壓啦。惡劣的環境之下都盡力去參與，同時也可以嘗試證明民主黨並不是反中亂港的，即是他有一個這樣的勇氣去通過這個的諮詢。我想他整體的意思就是說，即民主黨的命運就應該交由選舉去決定了，即是如果民主黨參選但最終不獲提名或者最終 DQ 呢，咁就唯有認命啦咁樣。咁而近排咧，亦都有人提過另一個選擇嘅，就係話民主黨係咪應該等呢一屆唔選，再觀望，再等下一屆先選呢？嗱，咁但係近排咧，即係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都有社文啊講啦，就係話如果民主黨咧係罷選嘅話咧，有可能被定性為對抗基本法。嗱，因為新嘅選舉制度咧已經成為咗基本法嘅一個部分啦。咁到時咧，所有民主黨嘅成員咧都可能被視為即係質疑究竟係咪真誠擁護同埋。效忠特區啦，同埋擁護基本法，咁啊，似乎咧而家就唔存在一個話即係觀望啦，即係你而家就要決定究竟選定係唔選咯。 不過呢個就盧文端嘅講法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如果民主黨嘅人啊係唔選啊決定唔參選嘅話，係會被視為即係對抗呢個新嘅選舉制度咧？咁呢個都要。真係發生嘅時候，先至再睇下即係政府點樣去去睇呢件事啦。咁不如都咁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大家對於呢個民主黨係咪應該參選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嗱，電話旁邊不如就請嚟咧今次嘅事件嘅主角啦，就係咧係前嘅民主黨嘅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同我哋傾下。李華明你好， 係你好，陸宇光， 係仲有林志恩喺度。可唔可以讲下咧？你点解会觉得民主党仍然需要参选？ 基本上嚟讲，作为一个政党，系一定系要透过参选，将佢个政纲训练，做民意代表，监察政府吓，反映。咁如果唔参选，就唔系一个政党个基本嘅大原则。我自己入民主党。 系李华明啊，你个电话接收咧有少少问题啊，我哋同事同你即系查下嗰个嘅电话接收，再去同你连线好吗？ 系咁啊，李华明可能就接收有啲问题啦吓。咁佢都曾经接受过其他媒体访问嘅吓，咁都讲到话，即系民主党就唔系一个压力团体啦吓，系一个政党啊。如果作为政党，如果唔参选，唔透过当选议员咧喺议会上面去到陈述佢嘅政纲理念咧，就会失去发声嘅机会啊。亦都系好即系讲咩政策咧，都冇人会理你，冇人会睬你咁样嘅意思啊。 嗯，咁但系咧，亦都可能我哋会谂啦，即系虽然理念上啦，我哋话政党嘅生存意义就系参选啦，但系究竟民主党嘅参选人如果要成功，入閘咁入唔入到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嚟嘅，因為第一咧，你要過到資格審查啦。咁頭先陸宇光你都提過咧，即係似乎咧有參與過即係初選嘅人咧，都未必有機會係過到資格審查啦。咁第二就係你亦都要攞提名票嘅。咁如果我假設民主黨係參與地區直選，咁根據而家基本法嘅附件，就係你要喺個選區度有唔少過100個嘅選民提名你啦。咁再加埋就係選委會每個界別都要有兩個委員提名。咁民主黨做唔做到呢一樣嘢咧，亦都係一個實際問題嚟嘅。 好啦，請翻李華明出嚟先，李華明。 系，听唔听到我讲嘢？ 请你继续讲下。 我正话听到阿林姐咁讲咧，就我谂我哋个原则就系，如果我谂住又惊提唔到名，又惊俾人 DQ， 或者仲惊我哋啲支持者到时唔投票，我哋都会选输咗，咁我哋就唔去参选。咁呢个我觉得就我接受唔到嘅。我觉得我哋系要俾香港人睇到香港，我哋系一个香港人嘅政党，咪植根于香港。我哋咁多年为民主为市民服务，咁每一次选举我哋都倾全力去参选，咁如果呢一次咁係好狭窄嘅空间，嗰、那个政治制度係唔係我哋想嘅，係一个倒退嘅，咁我哋就係咪放弃呢？等四年后我又都睇唔到点解会比而家今天係会松绑咗啊，会更加多咗直选嘅议席啊，或者系宽松咗。我预测我系悲观噶。如果讲四年后，我哋等四年后先再选。 咁但系即系要睇翻，即系民主党系咪参选，要睇翻你哋嘅党员同埋你哋嘅支持者点谂噶嘛？咁如果系你哋嘅党员同埋支持者觉得即系唔同意而家嘅选举制度嘅时候，咁系真系有可能会决定唔参选噶、哦。即如果你参选嘅话，就某程度上就好似某程度上系认可咗呢个嘅选举制度，愿意喺呢个制度里面继续去参与。 咁即系一日呢个制度唔改变，我哋一日都唔参与咯。 咁就要留待，就可能真系要留待呢个嘅。 嗱，陆宇光冇得留待。大会，你系一个政党，你一系就解散唔参选，因为你认为一路落去都冇办法噶啦。我就觉得呢个制度咧就不可取，我杯葛佢，我唔参与。咁你咪解散我政党佢咯 ，OK？ 你唔可以一路等嘅，等运到呢个唔系一个我哋负责任嘅做法。我哋好多支持者，我哋好多街坊都叫我哋，我自己吓喺地区上面就揾求助，揾唔到啲议员，就话点解你哋唔去选？点解你哋冇代表？咁民主党有基本嘅拥趸嘅，有啲会杯葛我哋嘅，唔投我哋票，呢个肯定有，但系亦都有我自己亦都有同。即系我亦都见到一啲民调最近啲出嚟，仍然有如果有泛民嘅候选人出嚟选，佢哋都会倾向出嚟投票。呢、這个我会觉得系会咁咯。 嗯，嗱，阿李华明啦，假设啦，民主党真系会参选啦，咁喺而家呢个政治环境之下咧，你认为应该打一个乜嘢嘅即系政纲出嚟参选，先至俾选民有一种感觉，就系你哋喺低气压之下都愿意尽力去参与呢个选举制度。 除了最关心的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之外，当然政治我们会继续即以我们那个百分百站在香港市民的立场，会是监察政府，同埋我们会是即在民主的进程里面，我们会再努力地会是即在立法会里面，我们有书面口头质询，亦都可以答问大会，特首答问大会。如果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在立法会，呢啲所有嘅平台、所有發聲嘅一個機會咧，都會冇曬。你想為市民服務，譬如解決，就算有解決個個案嗱，樓上噪音或者搬遷或者擠迫户，你都冇辦法去做，因為你冇呢一個冇咗呢個身份啊。 咁你同埋你个政党如果冇任何议员嘅话，你任何社会嘅政策嘅辩论，你都会隐形咗噶，你都冇俾人会重视噶。 嗯，咁而家你嗰个意见咧喺党入边属唔属于一个主流咧？同埋嗱，你对于选定唔选呢个判断咧，由即系三月完善选举制度去到而家咧，即系中间有冇改变过你嘅立场？ 中间系有嘅，因为最先嗰阵时候咧，个气氛好啲嘅，就即系中央亦都有人讲话唔好清一色，同埋我亦都收到啲嘅信息嚟自北京，就话民主党系应该参选嘅，即系希望我哋去参选，希望我哋去参选嘅。咁但系到今天咧，我相信个态度亦都转变咗，亦都嗰个气氛你睇到啦，我哋多年嘅战友吓、教协啊、即系公盟啊。甚至乎支聯會啊，呢啲全部呢啲都會解散。咁我哋亦都好多人入咗去坐監啦。而家民主黨入邊有啲人係入坐監，個氣氛係好差嘅，嗰個氣壓好低嘅，政治好惡劣嘅。咁如果係咁嘅話，我會覺得盡最後一口氣，希望能夠去參選。我係少數嘅，我相信，即係我喺民主黨入邊，我呢個意見咧，絕對唔係主流，絕對唔係主流。但係我覺得我係一個唔同嘅聲音。我都应该要表达出嚟啦。 你都有讲啦，即系最初咧就系都有个政治气氛都好鼓励民主党去到参选嘅。咁但系近期都出咗啲声音咧，就系对于民主党系咪参选有一啲嘅条件或者系一啲后果嘅问题，譬如话卢文端咧就讲话，如果民主党系否决参选嘅话，就是、对抗新嘅制度，可能会被视为系咪拥护基本法同效忠特区。其实呢啲会唔会都对于你哋嚟讲系有啲压力去到决定系咪参选咧？ 嗱，我唔知道其他啲人，我自己系毫无呢啲压力啦。第一就卢文端系咪中央政府嘅发言人咧？我唔知啊，系咪？咁啊，第二系咪试下水温咧？佢一般都系咁做嘢。第二就系、是，如果你话佢嘅态度系共产党中央政府嘅睇法，我哋民主党唔参选就系、是、对抗，就唔拥护基本法，咁冇问题噶。我如果当星期日大会决定唔参选，咁我建议民主党解散。如果民主党解散咗，咁样唔存在呢个问题啊。如果民主党唔解散，仍然继续落去，但系唔参选。我个人亦都会离开咯，我咁多年我有份创立嘅，同埋但系呢个冇办法，即系呢个最后一个好无奈嘅决定。 咁、你提到咧，即系民主党星期日嗰个会员大会咧，其实而家民主党嗰个所谓叫党内民主嘅机制咧，系点样去决定究竟选定系唔选？内部嘅机制其实系点样？ 咪最高权力就呢个党大会咯，即系所有会员。佢嚟參加或者係有嗰啲授權票，就係嗰度投票。民主黨會唔會有派人去參選？就係、是、星期日投票決定。少數服從多數。咁如果係投票結果，我而家都係悲觀㗎，我都覺得係多數都會係唔派人參選咯。 你一直都強調咧，即係如果喺議會裏面冇議席咧，咁即係你哋嘅聲音啊，會係隱形啊，你哋冇咗一個平台去到發聲啊咁。咁但其實都有啲黨員咧都講過話，其實可以繼續係做一啲嘅政策研究啊，可以繼續做一啲嘅地區服務啊咁。你覺得冇議席就係冇發聲機會，又會唔會係對佢哋嚟講係太悲觀咧？ 陸宇光，我自己做咗二十幾年，我由區議員85年。讲紧30几年喺地区做嘢喺九龙东，如果做地区服务，我谂我都会讲我系好资深嘅一个。如果你系冇一个身份，冇一个议员嘅身份，有居民同你求助要解决个案，你系根本上系做唔到你一个代表佢哋去帮佢哋去争取嘅角色。政府部门咧，而家特别而家呢个政府部门咧，我相信对冇对啲泛民冇任何议席嗰啲泛民咧。根本都唔會騷我哋，你話解決問題，你話社區服務，除非你派月餅派嘢咁啊，梗係繼續得啦。你幾時都派得噶？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做佢哋代表，去爭取權益，解決佢哋啲個案，成為佢哋嘅心目中真係一個好好嘅議員。如果你冇呢個議席，完全都係空話嚟啫嘛。 我諗亦都而家有唔少人咧，其實係睇住嗰個區議會嘅宣誓結果去決定民主黨應唔應該選，因為實質上都要諗派啲咩人去選啦。嗱，假設咧去到九龍同新界區區議員宣誓嘅時候咧，有更加多人係被取消咗資格嘅，或者尤其是有啲好有實力或者知名度嘅區議員係被 DQ 嘅話，咁你點樣去說服你嘅黨友即係要繼續去參選立法會咧？因為個人選上面已經成咗一個問題。 我哋唔知道最后结果点样。啲嗱，听日好快知道我哋九龙区嘅啲我哋民主党啲区议员，新界唔知几时宣誓。咁我会觉得礼拜日决定就唔应该建基于我哋仲有冇人去参选。嗱，如我绝对相信我哋廿几个区员咧，不可能全部被 DQ 嘅，每一个区仲有啲喺度嘅。咁我哋有喺度嗰啲，佢知名度唔够，冇问题啊。佢打住呢個民主黨，即係泛民。其實如果到時嚟講，去邊有個區選都得一個呢個泛民嘅代表嘅啫，應該冇其他泛民代表噶啦。咁啊，變咗根本上就係兩個一個選區有兩個議席，咁建制派同泛民。咁如果我哋一個民主黨去打嘅話，佢知名度唔夠，但係佢孭住咗呢個背後呢個資源同埋呢個我哋嘅。即係為民主黨嗰個支持者嚟講，我唔係悲觀嘅。對我哋呢啲就算未冇被 DQ， 但係知名度唔夠嘅區員咧，喺地區參選咧，一樣有呢個勝算。 我想最後評估一下個選情咧，好啦，就算有民主黨員參選嚇攞到提名入到閘，咁但係即係可以預計咧，其實有部分嘅市民咧係唔同意而家新嘅選舉制度，佢哋咧可能會投票率會冇以往咁高，好似澳門咁，亦都可能係你哋會流失部分嘅支持者。咁如果咁樣，亦都可能會有另外一啲政治光譜嘅人士會攻擊民主黨，其實仲值唔值得咧？如果你咁樣睇？ 我哋從來都會俾另一啲嘅政治光譜嘅人攻擊嘅，俾我哋更激嘅，即係泛民入邊嘅一樣，次次都要攻擊我哋㗎啦。其實就第二，如果你話我絕對相信今次嘅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會係偏低，白票廢票會係破紀錄高，我哋嘅支持者亦都有啲唔會投票，或者泛民整體嘅支持者都會唔出嚟投票。但係因為呢個係雙議席單票制。如果是兩個建制對一個泛民，就算舉個例民主黨，我哋跌票到低嘅話咧，都係仍然計算方面咧係有利嘅。即係我自己睇呢個選舉嘅模式就咁樣。 OK， 好啊，咁時間關係，我同李華明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李華明就係民主黨嘅前立法會議員啦。咁一切個結果咧，就要睇睇民主黨喺星期日啊，呢個9月26日召開嘅會員大會啦。咁除咗民主黨之外，亦都要留意另外一個泛民政黨，就係民協咧。咁佢哋星期六咧都會決定就住參唔參選咧作一個嘅決定嘅。咁都要睇下呢啲嘅泛民政黨咧點樣抉擇啦。好啦，我哋聽一節嘅7:00新聞啦。咁啊，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講講其他話題。 台灣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行政機關經貿辦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說，台灣以世貿組織模式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為名申請，但如果中國大陸先加入 CPTPP， 台灣的申請將有明顯風險。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強調，中國台灣地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必須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前提，國台辦反對民進黨當局以經貿為由拓展所謂國際空間進行謀獨活動，希望有關國家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不為台獨行徑提供任何便利和平台。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亦話，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和台灣地區進行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灣地區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定和組織。天氣概況，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熱帶低氣壓電母已經增強成為熱帶風暴，在晚上7點電母集擊沿港的東南偏東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天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 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天富海湾有意外，一带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喺大埔滘老围。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世界花园都系有交通意外，一带非常挤塞。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同埋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只系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取消咗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好长，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都好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近住顺德中心呢段咧交通繁忙噶。加上啦，红棉路上行都系多车啦，咁车龙咧就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花园道落山龙尾喺罗便臣道近干德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纪元。喺九龙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挤塞，龙尾牛头角下村。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嘅车龙啦，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sihk.eaa.org.hk 睇下啦。 太阳底下仲有咩新鲜事？加密柏宇中学嘅同学仔就发明咗一款抗菌嘅蟹胶布。 做呢块蟹胶布嘅时候啦，就正值11月啦，即系一个大闸蟹当造嘅季节啦。好多蟹剩低喺度，我觉得好浪费啊，唔想就咁抌咗佢。可以将呢个 A 麻啊、硝胺啦，转做 A 面啦、胺啦，跟住就可以抗菌同埋呢个止血嘅功用啦。不如将个蟹壳转做蟹胶布啦。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林智恩啊，咁近排咧就有一宗嘅法律界嘅新聞咧，就可能大家未必好留意啦。咁但系都对于即系成个一个文化嚟讲咧，一个好大嘅一个进展啦吓。咁嗱，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大律师上庭啦，系会戴假发噶嘛，即系嘅一啲乱摸嗰啲嗰个假发咧就上庭啊咁。咁都係一個傳統嚟嘅，咁但係近排咧就係由9月1號開始啦，咁大律師就係獲准以宗教頭飾去到取代呢啲傳統假髮去到出庭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即係由而家香港都住有唔少嘅一啲唔同宗教信仰嚇、唔同種族嘅人士啦，咁部分嘅宗教信仰佢哋嘅傳統咧，可能係會戴頭巾啦嚇、會戴帽啦咁。咁變咗咧，就係而家大律師就要獲得容許咧，就係以宗教頭飾取代假髮出庭，都對於成個社會嗰個對於唔同信仰嗰個包容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好大嘅突破嚟嚇。 嗯，咁而呢一個嘅案例嘅特點咧，就係其實佢唔係訴諸一個法律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改變咗一個大律師頭飾嘅規定啦。咁今日我就見到即係平機會嘅主席啦，即係朱敏健咧，就喺明報嗰度寫一篇文咧，就係關於用呢一個例子做一個引子。咁佢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大律師公會頭飾呢個規定嘅改變咧，係能夠消除咧某一啲宗教群體人士嘅差別待遇嘅。咁而呢一個豁免落實之前，就可能已經有無數嘅即係法律嘅從業員啦，即係被迫喺一個法律專業啦同埋宗教之間咧係作出嘅一個抉擇啦。咁佢亦都咧即係促請啦所有其他嘅僱主啦、組織同埋教育機構咧去積極檢討佢哋嘅各種政策啦，譬如關於啲服裝規定啊、語言或者其他方面嘅政策嘅。 睇翻香港咧，咁唔知道會唔會有一啲嘅個案咧，都係因為一啲嘅宗教服飾嘅問題咧，而令到嗰個人士咧喺職場上面啦、學校上面啦，係遇到一啲嘅差別待遇咧嚇。咁嗱，都見到平機會啦，咁其實自己都介入過一啲嘅個案啦，譬如話有基督教嘅中學咧就唔容許一啲嘅穆斯林學生戴頭巾翻學，就懲處呢個學生。咁啊，平機會都係介入過嘅。咁但相信咧，即係仍然有唔少嘅一啲個案咧，可能未必咧真係走去揾平機會去到求助啊，或者唔識得咧去到將呢件事咧就係即係去到尋找一啲嘅協助啊。咁而令到嗰啲個案可能咧就係隱沒咗，冇人知道都唔定。 嗯，而家咧，如果喺法律層面上面嚟講咧，我哋有呢個種族歧視條例啦，咁嗰個條例內容咧就係禁止基於某人嘅種族去歧視嗰個人啦，適用嘅範疇咧就包括僱傭啦、教育啦、貨品、設施同埋服務嘅提供嘅。咁而種族歧視條例咧亦都禁止種族嘅騷擾啦，譬如就係基於嚇，即係你係某一個種族，我就作出一個無禮嘅稱呼啊，或者一啲詆毀言論等等。嗱，頭先我講嗰種情況就係一種叫直接歧視啦。咁啊，似乎比較容易察覺，亦都而家香港社會，我相信啦，去到發展到呢個情況，直接歧視的情況應該會少一點。我想值得討論的我們的一些案例反而是講間接歧視，因為現在種族歧視條例種族的定義就不涵蓋宗教的，但是如果有一些種族它跟宗教又有密切聯繫的時候，譬如我不容許可能有一個猶太教徒去戴一些小圓帽、啊、或者禁止石黑教徒用包頭巾的話，又構不構成一個種族的歧視呢？這個一會兒我們可以請教下我們的嘉賓。 咁不如都呼籲聽眾啦，如果在生活上、在職場上、在不同的工作崗位都遇過一些可能是因為宗教服飾而出現一些歧視或者差別待遇的問題，大家都可以打來1872311跟我們講一下，或者怎樣看這個問題。現在電話旁邊我就請來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朱敏健你好。 你好，陸宇光、林智恩大家好。 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就平機會過去咧，有冇收到一啲同宗教服飾有關嘅一啲查詢啊，或者求助嘅個案咧？ 係有嘅，雖然數量就唔多。咁、我睇翻記錄咧，其實過去呢年幾嚟咧，我哋都係收過兩宗嘅投訴，咁都係關於一啲頭飾嘅問題，就係話當事人係受到一啲差別嘅待遇啊，一啲歧視嘅性質嘅行為啊，咁樣。咁但其實頭先咧，林智恩都講得好啱啦。嗰、那個種族歧視條例咧，其實就冇包括宗教啊、衣飾啊、行為啊呢方面嘅。但係如果呢一種衣頭飾或者衣著或者係行為，只係喺某一個種族 因為佢信仰同一個宗教而係令到只係適用喺佢哋身上，或者大部分都係適用喺佢身上嘅話咧，咁咧喺個實際情況又真係會有可能咧構成一個間接嘅種族歧視。 係。咁可唔可以都講下，譬如你哋收過呢啲嘅投訴啊嘅內容喺邊度咧？或者係會唔會係或者你都講下，其實點解過去收到咁少呢啲投訴？係香港冇呢啲事發生啊，或是可能有某一啲嘅原因而佢哋冇向平機會投訴咧？ 其實應該就係話，好多時我哋聽喺平日接觸同啲少數族裔接觸嘅時候咧，佢哋係有同我講嘅。譬如過去我上任以嚟都傾同好多地區嘅少數族裔團體接觸咧，都有講。不過咧，因為佢哋都知道，好多都知道，直接嚟講係不構成呢、這個種族歧視入邊嘅元素，佢哋都明嘅。咁所以好多時亦都係因為咧呢類咁嘅所謂差別待遇咧，可能都係一啲閒言閒語啊，或者啲背頂一啲議論啊，咁樣又唔係話一啲好有實質對佢哋構成不便或者係歧視嘅行為。咁嗰啲案例真係投訴咧，譬如就話我記得有個譬如有個學生咧，係因為佢要戴一啲頭飾翻學係宗教嘅原因，而係就俾學校咧係做出一啲懲罰嘅行動。咁好似另外有一個就話，因為佢做嗰個行業咧，佢翻工嘅時候咧，佢就需要定時咧係離開崗位，要去做一啲宗教嘅行為啊、祈禱啊咁樣咧。咁變咗亦都同埋佢因為咧嗰、那個那個教派咧係需要佢留須嘅咁樣，咁就變咗咧就俾僱主咧係有一啲差別嘅待遇，將佢調去一啲比較上唔係咁令人滿意嘅位置上面啦，咁樣咁有做出啲投訴嘅。不過我哋後來咧呢啲我哋都係用和解嘅手段咧，即係都可以調停得到嘅。 嗯，朱生，我想請教一個複雜啲嘅情況，就係、是、假設咧，即係有兩個種族或者兩個宗教嘅價值有衝突嘅時候咧，其實平機會會點樣處理？因為我留意到咧，你引述嗰個個案咧，佢係一間基督教中學咧，就唔容許一個巴基斯坦裔嘅穆斯林學生去帶頭巾上課。咁呢個其實係涉及緊兩個宗教之間嘅價值嘅衝突，咁應該要點樣處理咧？ 我覺得我哋睇個問題個焦點咧，就係被歧視嘅一方嗰、那個嗰、那個理由同埋嗰個背景。 嗯， 即係話其實嗰間學校，佢係基督教也好，或者係佛教或者係冇宗教也好咧，反為就唔係嗰個焦點啦。 嗯， 佢不過話，如果佢對於一個由於信奉伊斯蘭教而係要做一啲特別嘅頭飾，而因此作出啲歧視。咁樣而呢一個信奉伊斯蘭教又可能啱啱佢嗰個來自嗰個種族嗰個國家呢係相當單一嘅，變咗呢就同嗰個種族呢係楞到一個直接關係，咁呢就會可能有一個歧視嘅成分。 嗯，我知道平機會出過一份關於種族平等和校服的指引的，可不可以講一講呢，即是當中的建議和一些的，即是指引裡面的原則其實是怎樣？ 是那個大原則呢，就是我們希望呢校方呢是不好簡單地就說你由於你要穿戴某種頭飾衣著，而這種是不符合我們學校那個制服要求呢，我哋就一定唔俾啦。我哋希望呢係可以大家喺互讓互諒互相了解嘅情況之下呢，係如果要提出咁嘅要求呢，必須有一啲好充分而係必須嘅理由。即係譬如話，究竟你係咪話佢係有一個衛生嘅問題呢，或者佢呢個唔合規係咪會喺某個場合造成一啲好對學校有一個好嚴重嘅或者尷尬嘅場面啊，係變咗佢一定唔可以咁做呢，即係要睇返嗰個具體嘅理由。就好似我哋今次舉一個好嘅好人好事嘅例子，即係我哋稱讚呢，就係話依家司法界大律師公會都係呢話容許律師呢上庭嘅時候呢可以因為宗教嘅原因，佢可以保持佢嗰個頭巾嘅頭飾啊，呢、這個都冇問題。咁我覺得呢個原則咧就係、是、比較靈活嘅。咁我哋覺得應該係用呢個原則去處理呢一啲咁嘅事件。 點樣睇呢個差別待遇嘅問題呢？因為我估呢有啲人可能會咁諗，而喺即係歐洲某啲嘅國家呢都係一啲熱烈嘅討論嚟嘅，甚至有啲國家通過法律就話，即係我呢個環境，無論係一個職場又好，學校又好，佢覺得佢對於所有嘅成員都係一視同仁，就係咧所有嘅宗教意識咧都唔可以出現。咁希望咧就係達至一個佢認為一個平等待遇，或者係一個世俗化，大家唔即係所有宗教意識都唔准出現，咁咪平等咯。咁你會點樣回應呢啲諗法咧？ 我嘅回應會係話，其實平等嗰個意義咧，係有一個包容嘅意味喺度嘅，而唔係話咧一個絕對嘅統一。因為絕對嘅統一咧，有時反為就違反咗平等嗰個意味啦。因為絕對嘅統一，即係話你唔考慮每個人都可能有來自一啲唔同嘅背景，而係強迫佢哋咧去適應某一個標準。咁如果係要咁做嘅話，除非呢一個標準咧，喺當時嗰個環境嚟講咧，係一個絕對有必要而達成嘅。譬如可能係一啲紀律嘅原因，嗰個環境咧係必須要所有人都要做同一樣嘢嘅，或者一個譬如行業嘅安全嘅原因，大家一定都要戴頭盔嘅，一定要戴安全帽嘅，唔可以有第二樣嘅。或者一定係因為個工作環境咧，你係唔可以啲頭髮啊，或者啲胡鬚咧係太過長嘅，即係有啲好實際、好具體嘅原因。否則之話咧，平等就係應該係包容嘅，唔係話一刀切，為咗美觀就一定唔可以有第二樣變化啦。咁我哋覺得呢個咧，就其實係違反咗平等嗰個意義。 嗱，頭先我哋提嘅就主要係學校嗰個安排啦。咁另一個即係平機會想推動嘅就係嗰個工作間嘅平等啦。嗱，咁我就想知道咧，過去平機會咧點樣去鼓勵或者推動其他機構或者僱主咧去接受因為種族或者宗教原因咧而導致啲服飾上嘅差異，同埋嗰個要去推動呢一種嘅即係平等機會嘅時候咧，其實最困難嘅地方係喺邊度？ 是我哋主要都係透過由2018年尾開始咧，我哋就推行一個種族友善僱主嘅約章。咁到今日為止咧，我哋有超過200間跨國嘅同埋本地嘅大中小型企業咧，都係簽署咗呢個約章。咁呢個約章咧，我哋就提出咧，就話希望佢哋可以自己構建一個多元共融嘅公司文化，喺唔同種族嘅員工互相相處嘅時候咧，彼此尊重對方嗰、那個來自唔同嘅背景，可能喺服飾啊、生活習慣啊、彼此嗰個交流方面咧，都能夠有一個包容性嘅措施。咁希望呢啲措施咧，亦都係可以明文寫出嚟咧，等到大家員工咧都可以跟隨。咁我哋嗰個原則咧，就話我哋唔希望樣樣都係話，哦，睇法律啦，法律有就要做，冇就唔做。因為如果咁樣嘅話咧，變咗僱員同僱主或者同事之間咧，反為會比較容易各走極端。法律咧係代表一個規限，但係我哋覺得咧，種族共融咧其實係一種態度。我哋希望係用一個公眾教育、互讓互諒嘅情況咧，係推行呢一個心態上嘅轉變。 嗯。仲有一個問題咧，可能都實踐啲，或者好多嘅市民咧都會係要去到思考嘅，就係、是、家庭用工嗰個環境啦。即係可能好多家庭都會請家庭用工啦。家庭用工可能會有一啲唔同嘅信仰嘅嚇，咁可能都有啲僱主對於佢哋嘅服飾啦，同埋佢哋嘅宗教活動咧，可能會有意見嘅。會乜嘢情況之下就會違反呢個嘅，或者即係構成一個間接嘅種族歧視咧？ 是啊，譬如舉例啦，如果那個用工是來自，即是他整個國家都是絕大部分都是回教的，咁可能他有些情況呢，他要戴頭飾，又或者呢可能他要某些節日呢，某些時間呢要齋戒，某些時間要祈禱，咁就僱主呢，我覺得就唔好一刀切地話喂唔得㗎喎，你唔可以祈禱㗎喎，你唔可以戴頭飾㗎喎，咁樣而係真係話睇返係咪嗰個佢從事嗰個工作或者嗰個時段佢真係戴咗呢啲頭飾，或者做咗呢啲離開咗個崗位去咗祈禱嘅話，會對你造成一個不便咧。咁然後咧，同有關嘅員個用工咧，係大家理解對方嗰個立場嗰個處境，希望可以達到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嘅一個解決方法，咁就係最理想嘅僱傭關係咧。我哋覺得。 好啊，唔该晒朱敏健，多谢你吓。吓，朱敏健咧就系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嚟噶。咁我哋都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讲就系医管局咧系推出咗一啲解决人手流失嘅一啲问题嘅措施。咁转头翻嚟再倾。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嘅嘉宾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如果你要有争做第一嘅质素，你每个细节都要留意。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阮大勇。 卡通式的海报咧，其实粤语片时代咧都有相片，同埋即系有啲卡通公仔，但系嗰个风格咧就比个中国传统啲嗰种卡通风格。我比较西洋啲嘅啦，就系英国由我开始啦。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乜都有哲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想傾下咧，關於醫管局咧就提出咗一啲政策去到挽留人手噶。嗱，今日咧就醫管局嘅大會開會啦，就通過咗咧兩項新嘅政策，包括第一就係推行新嘅安排啦，讓員工喺60歲退休之後延任至到65歲嘅。另一個嘅措施咧就係增設一啲新嘅職位啦，就係增設咧副顧問護師嘅職級，就加強咧護理職系嘅一個晉升階梯啊。林志恩咁相信咧都係回應翻咧，即係近年咧都有唔少嘅醫生或者係醫護嘅人手流失嘅問題啦嚇。 嗯，嗱而局方咧亦都強調咧呢個延任政策其實係以人為本嘅，咁亦即係話咧人事部咧會喺有關啦嚇嘅醫管局人員咧去到55歲嘅時候咧就會主動咧同佢哋協商啦，了解佢哋係咪有意去延任嘅。咁而咧嗰個延任嘅安排咧，我哋都見到係非常之靈活處理啦，包括即係可以決定嗰個延任嘅年期啊，容許延任時去調任另一間醫院啊，另一個職位啊，或者咧喺延任嘅時候咧，只係做兼職咧，一切都可以度身訂做喎。陸宇光， 咁醫管局嘅主席范鴻齡咧，今日都係見記者啦。咁佢都講話，其實而家咧政府係計劃緊放寬一啲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嚟香港啦，但就認為呢啲嘅政策係遠水啊，不能夠近火。咁就認為而家呢啲措施咧，啲新嘅呢兩項措施可以即時生效啦。咁亦都咧就局方可以即時咧就同一啲將會退休啊，甚至已經退咗休嘅同事商討，究竟係咪可以延任至65歲咧？ 咁以前呢其实医管局的员工都可以透过重聘计划呢就再去续约啦。不过咁我就留意到啲报道呢就话本身嗰个重聘计划呢个手续就比较麻烦嘅。咁如果而家呢有一个延任上面的安排呢似乎行政上面就会方便咗啦，即係喺嗰个正面啲嘅角度睇。咁但係呢亦都有一个疑问啦，就係呢一个方案系咪可以针对性地解决到一啲短期嘅人手流失问题呢？第一个嘅分析啦，就係其實過去嘅醫管局員工咧，有幾多係未去到退休年齡就走嘅咧？咁如果佢未去到退休年齡就走，咁嗰個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工作環境啦，嚇，因為一啲政治環境嘅原因啦，還是係真係即係純粹係嗰個退休安排上邊即係影響佢哋嗰個退休嘅意向咧？咁相信呢一個都需要即係再觀察個政策嘅成效。 咁但係都要睇翻，即係譬如一啲醫護人手，究竟佢去到退休年齡，咁究竟係咩職級咧？咁如果係延任佢哋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對症到下藥咧？咁而家醫管局咧就預計未來5年咧，就大約有1650名嘅退休醫護會參與呢個延任計劃啦，亦都咧預計會有4000名嘅其他支援職系嘅員工咧，可以參與呢個延任計劃，去到填補而家有嘅職位空缺嘅咁。好，咁而至於咧呢個父母顧問護師方面咧，醫管局就話咧就會喺出年年初開始陸續咧就招聘超過140名呢個副顧問護師啊。我哋電話1872311，大家又點睇呢啲方案呢？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全运会马术项目场地障碍个人赛资格赛，港队的郑文杰经过两轮赛事后，合共被扣四个罚分，排在第四位，顺利晋身决赛。赛事分两轮，各设指定路线，参赛者需要在限时88秒内拆骑马匹跨越12道障碍，如果无法跨越或者错过障碍物，将被扣罚分。成績最好的24人會晉身星期六的決賽。鄭文傑在賽後表示，在第二輪賽事中保持以往節奏，但感覺馬匹熱身時有點累，所以只跳過五個障礙就開始比賽，認為狀態良好。一名42岁男子涉嫌多次强奸同居女友的18岁女儿，早前被陪审团裁定两项强奸罪罪成，他亦承认两项袭击罪，今日在高等法院共被判监10年6个星期。暂委法官说，被告担任继父角色，应该保护女儿，但就利用女儿和女友对他的信任满足一己之欲，严重违反诚信。根据受害人的创伤报告，他事后情绪低落，食欲不振，经常发恶梦，无故哭泣等。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他拒绝接受心理治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消防处第190届结业会操，赞扬消防和救护工作是维持香港社会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消防处为守护香港所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邓炳强说，消防处的工作越趋专业化，针对大型火灾和各类特别事故，消防处近年成立多支紧急救援专队，加强前线人员的灭火救援能力和提升行动安全。他又说，消防和救护人员坚守岗位，在执行任务时展现专业和勇气，希望学员以前辈为楷模，在他们建立的坚实基础上秉持信念继续成全。中联办副主任罗永刚在一个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活动上致辞时表示，随着新选举制度下首次选委会选举依法举行，爱国者治港的新格局正逐渐形成，期待并相信包括新任选委在内的特区管治团队会守护一国两制事业。他又说，香港同胞特别是香港青年要加深对国家历史文化的了解，以及对当代国情国策的认识，真正走出一条不变形不走样的爱国正道。国台办主任刘杰一支持是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在祖国大陆，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台独分裂活动留低任何空间。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天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日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观塘绕道咧，来回方向都有意外噶。去沙田方向近彩虹村，即系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嗰度咧，有交通意外。而家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就系观塘绕道去沙田方向近彩虹村有意外，龙尾去到近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翻油塘咧，近九龙货仓嘅快线都系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近 Mega Box。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货仓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 Mega Box。至于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世界花园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狮隧九龙入口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的，公主道的车龙排到去近培正道桥底，就是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在星河名居。较早前狮隧去沙田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天府海湾的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交通就回复正常。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和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较早前近顺德中心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但是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狮头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九龙方面啊，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而家都系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车龙就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尖山隧道嘅收费站。咁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沙田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咁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咧，近和斜村段都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政府统计处嘅人口推算，二十年之后，香港几乎有三分之一嘅人口都系长者。 为了应对本港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推出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 计划希望令到大家关注不同年龄人士的需要，改变对年老的固有观念。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内播出的灵活城市资讯站。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经典广播剧《奇侠司马洛之血领亡魂》， 我讨厌罪恶，但系有乜用啊？消灭咗一个坏人，可能又有十个恶人再嚟过嘅啫。 黄少强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奇侠司马洛之血领亡魂》，九月二十五号起，逢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醫管局咧就推出兩項嘅措施，就希望挽留人手嘅，分別咧就係俾員工喺60歲退休之後咧延任至65歲，同埋增設呢個副顧問護師，即係護士嘅一個職級啦嚇。咁大家點睇呢啲措施咧？有冇一啲聽眾係醫護人員咧，或者即係支援嘅職系咧，都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啦。啊，林志恩嗱，我哋而家咧就請嚟咧一位醫生嘅代表啦，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執委馬仲怡。医生啊，马医生你好， 你好，杰志啊， 你点样理解呢个退休后延任至65岁呢个安排呢？ 其实就本身由2016年开始咧，咁其实嗰阵时咧就食卫局有一笔额外嘅拨款啦，就系、是、俾医管局嘅，我笔拨款就系话由政府出钱，就让一啲即系临近退休年龄嘅医生啦，或前线就留任，可以咧就即系做继续做一啲前线嘅即系临床嘅职位，就减轻前线同事嘅工作量，咁啊最多系可以做到65岁，咁其实呢样。 樣嘢都做緊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咧，我嗰陣時嘅計劃有兩個重點。第一筆錢咧係每年咧由呢個食衞局由政府出，就唔係喺醫管局嗰個恆常開支嗰度係另外計算嘅。第二咧，咁樣咧亦都係咧要睇下我個譬如話我個科目啊，或者我個醫院嘅人手需要嚟決定啦。第三咧，亦都講到清清楚楚咧，佢必須咧係即係重聘之後咧，都要係做翻一個即係臨床嘅工作嘅。即係因為你知道啦，好多即係將近退休嘅醫生，其實佢哋都去到一啲位高權重，咁可能其實已經從事咗一段時間係一啲即係行政管理嘅。咁即係如果佢想再退休重聘咧，我個計劃當時就係你一定要做翻啲臨床工作啦。咁我哋其實之後咧，因為其實都行咗幾年啦，好壞參半嘅呢一個喺同事嗰個角度裏面，有一啲醫生真係好幫到手，包括咧再培訓一啲新嘅醫生啊，同埋減輕臨床工作量，甚至乎咧願意咧，即係譬如本身自己工作地點人係唔係都足夠嘅，去其他啲。人唔夠嘅醫院度幫手啊，咁樣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同事發現，就有一啲嘅退休重聘嘅同事，又唔係即係咁跟個遊戲規則啊，仍然去參與一啲管理層嘅工作啊，甚至乎即係成日都話要去開會啊，咁樣就唔係咁即係跟翻個計劃，我個願意。咁而家呢個新嘅 plan 咧，我其實講真，本身都明白嘅，其實就世界都有個趨勢咧，就係話即係個退休年齡係會騰遲啦。咁其實有一啲2016年之後簽約入 HA 嘅醫生咧，其實佢個退休年齡已經我哋而家係65歲噶啦。如果你某一個年份之後入嘅，但係而家優生計劃有兩點係會有啲擔心嘅。第一就係話個錢咧唔再好似舊計劃咁樣咧，由額外政府注資嘅，係喺醫管局嘅恆常開支嗰度嚟嘅。咁樣你都知道啦，嚟緊即係我諗都冇得騙人騙自己啦，股市都跌千幾點。咁我哋個庫房嘅收入都即係會可能有機會有一啲即係調整㗎啦。咁醫管局嘅撥款會唔會都受呢啲經濟嘅情況影響啊？會有開變得有緊缺咧？咁嗱，你見到政府開好多個頭嘅喎，十年嘅第二個十年計劃啦，又要請好多海外醫生啦。而家再有嚟翻呢個嘅退休重聘計劃，咁要記住喎，呢啲退休重聘嘅人士都係即係薪金係最高嗰批嚟噶嘛。咁呢一個開支啊，係會唔會為醫管局帶嚟一個壓力咧？咁佢又話堅持咧呢個計劃係唔會影響同事升遷嘅。咁但係如果錢唔夠，咁又點樣再開位俾人升咧？第二就係話呢個計劃，嗱，譬如話本身我啲醫生已經退休醫生，佢都係陪本身做緊一個部門主管啊，咁有好多行政工作我知嘅。咁佢退休之後重聘，會唔會好似之前政府嘅計劃話到明啊？你一定要做翻臨床工作，你唔好再霸住一啲即係管理層啊嗰啲，即係唔好成日去開會啦。你留喺度咩？咁你就要再即係你係臨床工作啦。會唔會都有呢一個要求喺度咧？因為我就聽唔到佢有咁樣喺今日公布啦。咁同埋都我頭先講到關於錢嘅問題啦。啊！呢班退休重聘即係都唔係叫退休重聘，即係延遲退休嘅同事啊，佢哋會唔會都為成個醫管局或者為之下同事即係都係會考慮佢哋嘅薪金，佢哋都會可能係願意有一啲折扣啊諸如此類咧。咁我哋覺得呢啲都可能應該要有更清楚嘅即係資料咯。 OK， 嗱，你頭先提到咧，其實而家有啲即係資深醫生，基本上去到退休年齡，其實都係做緊一啲行政啊或者決策工作啦，佢哋未必是可以舒缓到一些叫做临床即是压力上面的即是一些作用，他们未必做到。那你的建议呢，就如果有一个延任安排之后呢，其实局方可以怎样充分去运用这些资深医生，即是作为一个人力资源，即是这个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呢，即是医管局就说其实海外医生的政策是远水救不到近火嘛。那但是这个延任安排是不是就救到近火呢？即是在你那个角度去看。 嗱，我諗睇下你個火喺邊度啦。如果你個火咧係講數字去滿足一眾即係呢個立法局議員嘅，咁可能個數字上都係會即係起碼即係將嗰個數字下降啊，或就有啲幫助嘅。咁至於話工作力嗰度咧，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即係喺呢一個醫管局咁大嘅架構裏面，邊一批嘅同事係真係 對住日常最繁忙嘅工作係最重要，咪出最多力咧？就一啲前線即係比較年輕嘅啦，同埋一啲中層嘅。咁你而家呢一批就絕對唔係我堆啦，所以睇下你個苦喺邊度。咁我頭先都講嘅，即係咧依個延任嘅安排咧，我覺得兩個重點嘅。第一，一定即係其實呢班醫生咧，或者哪怕係即係專職醫療啊，或者即係護士，其實佢哋唔係冇臨床經驗，佢哋有好多。不過就係話，如果佢哋延任之後啊，我哋即係咧，你就唔好再係喺部門主管啊，或者一啲決策即係一啲行政工作啦。你退翻落嚟，即係幫手係做前線嘢嘅。喺臨床方面，譬如話帶領年輕醫生啊，前線譬如醫生嚟講，或專嗱我哋頭先立法局議員講啦，成日都話我哋啲即係新啲牌嗰啲門診啲數字好長啊嘛，專係睇專科門診嘅呢啲，咁我諗可能即係以埋佢哋嘅工作經驗，咁就可能對個救火會有多啲幫助咯。咁樣就即係如果佢哋係喺翻佢原本嘅職位嗰度延任咧，咁。其實就第一會影響咗個流動啦，因為講真，即係譬如一啲中層嘅同事都渴望自己終有一日都會提升啦，都會一嘗呢個管理層嘅滋味噶嘛，係咪？ 睇翻今日咧，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喺見記者嘅時候都講咧，今次延任嗰個安排咧。係好靈活嘅、哦，即係延任嗰個嘅年期啦，甚至延任之後，係咪喺翻同一個醫院同一個嘅職位嚇？咁、甚至係延任嘅時候，係咪做兼職？呢啲咧都可以咧，所謂度身訂造，俾個可能係俾個到咗退休年齡嘅同事咧去到決定啊。咁變咗即係頭先你所講啦，即係如果佢係可以自己去決定佢係咪即係喺翻呢個職位啊，或者即係決定做咩嘅時候，會唔會就係一個？情況就係大家都可能去一啲可能自己好理想嘅一啲職位，就未必對於真係解決一啲臨床需要係最有幫助，係咪啊？ 呢個就絕對係我哋嘅擔心啦。嗱，好坦白講嗰句，我哋咧之前都聽到有啲同事反映，咁有一啲即係退休重聘嘅人士啦，咁佢哋都係即係德高望重啦，身居要位啦，咁佢哋退休啦，都暫時唔想離開醫管局，咁都四處揾人就幫佢哋即係連任啦，或者重聘啊，咁但係佢哋都表明啦，即係好想坐翻自己嘅位，好想喺翻現在呢個工作環境，咁。即係而家，即係就當然啦。即係講真嗰句，要佢哋去一啲即係更加前線啊、更加艱辛嘅醫院，又即係唔係太想。咁而家呢個咁嘅靈活安排，如果呢個靈活安排完全只係即係讓係個員工選擇，員工要求乜嘢，我哋都要靈活安排俾佢。咁可能即係對救火咧，就唔係咁幫助到啦。咁我哋當然啦，即係都如果從一個良心出發，都希望每一個同事都知道 HA 係咁樣嘅情況，自己自告奮勇咁，即係好似去即係一啲即係去無國界生咁樣，呢啲咁樣自告奮勇嘅固然係好啦。咁但係如果大家都唔願意嘅時候，咁即係會唔會 HA 亦都會係即係會睇翻自己嘅情況去釐定咧？即係我希望呢個計劃其實錢係用得唔少，你要記住，我班人工係唔係少嘅？這個計劃咧。唔係俾大家因為退而家經濟下行啊！我退咗休出嚟私人市場，我驚我捱唔住，我驚我生意唔好喺度嘅避難所。我哋唔希望係咁咯，希望就係話呢班原本係有好多臨床經驗嘅同事，佢想遲啲退休，佢想 HA 工作，我哋好歡迎。但係不如你而家就退落嚟你嘅行政嘅位置。幫前線訓練人手啊，即係睇門診啊，各樣臨床工作做得多一啲，咁我覺得嗰個意義會大一啲咯。 其實呢個政策嘅目的就係去挽留人才啦。喺你嘅經驗嚟講咧，即係除咗去所謂叫做延長嗰個即係退休年齡之外啦，其實仲有一啲乜嘢方法去回應而家嗰個人才流失嘅問題？ 我諗你要回應人才流失，你先要睇下個人才流失喺邊個位置，係咩人才同埋咩原因啦。頭先都講啦，其實而家流失嘅全部都係一批中層嘅人士，佢哋第一佢哋即係喺醫管局咧捱咗好耐啦，而家叫做獨立啦，見唔到前景咁樣咧，但係好多不滿，咁啊趁自己用當打當砸，將佢咧開始打江山啦，四五十歲人。亦都係因為呢啲人咧，可能四五十歲開始個家庭咧，佢都有個需要啦， 哪怕經濟嘅需要啊，嗱啊，或者佢哋即係譬如有時女士啊，佢要可能做媽媽，咁佢一個更加靈活嘅即係工作模式，又或者甚至乎家庭諗住即係離開香港去其他地方生活，咁呢啲係回應家庭嘅需要，因而留喺 HA。咁其實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啊，其實 HA 嗰、那個即係工作模式啊，一個時間啊。一直如果同歐美國家，譬如你比起英國啊、加拿大或者澳洲咧，嗰、那個靈活程度咧，點樣都係追唔上，所以令到咧好多同事咧都係，哇 ，HA 即係唔可以就到我，咁我就走啦。即係好似喺 HA 度工作咧，係只係一零紅一嘅啫，冇其他更多方式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馬仲賢醫生，咁多謝你啊，咁佢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執委嚟㗎，咁除咗醫生之外呢、今次嘅一啲嘅延任嘅安排啊，同埋呢就係、是、新增嘅職級呢，咁就係針對護士職系嘅都會下，咁我哋所以電話旁邊你都請嚟護士協會嘅秘書長何鴻坤啊，何鴻坤你好。 你好，主持 人。 剛才就跟馬仲賢傾咗咧，關於醫生嘅延任嘅問題啦。咁啊，對於護士職系嚟講，延任至65歲又會唔會係吸引同事嘅措施呢？ 嗱，咁我哋都有唔同嘅同事咧，都表達一啲關注啊，咁樣直至即係去到今日嘅下晝度咧，咁先即係見到 HA 有啲少少即係。个方向性即係话嚟緊嗰十年里面呢即係有5000个护士嘅需求啊咁样。咁喺护士界上呢就比较嘅职级嘅比较多啲啦，有即係登记护士啊、注册护士啊、资深护士啊，同埋即係顾问护士。因为呢几组嘅护士呢主要就负责即係临床嘅同事嚟嘅。我諗最大受嘅興趣咧，可能都係呢一組嘅同事啦，咁樣。咁直至呢刻咧，都其實招聘後重聘咧，都以往喺資深護師個職級裏面咧，都有一啲同事去參與過呢啲活動。咁啊，暫時都見到，即係今日下晝，即係 HA 個大會裏面咧，都講咗有呢啲安排咧，但係唔知係咪同呢一個係雙重疊啊？咁希望。即係喺醫管局裏面咧，即係俾咗多資料啲同事啊，一啲選擇啊，咁去回應翻呢件事啦。咁當然最整體上要睇翻個護士嗰個人手規劃啊、人手比例啊之類嘅相關嘅即係人事安排就會好啲啊，咁樣咯嚇。 嗯，嗱，咁你頭先提到咧，以前嘅資深護士都可以有一個退休重聘嘅機制。 係係。 咁過去呢啲資深護士咧，佢哋重聘之後主力係做啲乜嘢工作，同埋係咪可以解決到一啲前線人手不足嘅問題 咧？嗱，我見到即係有啲相即係啲同事咧，都係退休後重聘，主要就係做一啲兼職嘅。臨床帶教啦，咁幫一啲新畢業啊，或者新轉工作環境嘅同事去適應個工作環境啦，咁盡量即係希望個質素有啲保證到咯，咁最主要係做呢一方面嘅嚇嚇。咁你話會直接去提供個服務咧，就我就都見咗比較少部分一啲嚇，有一啲就係兼職嘅一啲退咗休之後嘅登記護士，咁佢都肯翻嚟幫下手啊，咁啊，咁啊靈活都有少少嘅，咁佢恆常就做緊，唔知係將舊嗰套嗰、那個人手規劃啊，有啲改動啊，定係有啲新嘅嘢咧？咁似乎即係醫管局咧，我諗需要都係要向啲同事解説啊，睇個聘用條件啊，同埋適用係邊一啲職級裏面嘅同事啊，咁樣咯嚇嚇。睇落就好似好彈性咁，但係當然要睇睇個 plan 究竟係想點樣行嘅。 係，又同你傾翻嗰個新增個職級啦，副顧問護師啦，咁啊早兩日都同你傾過，嗱而家咧，而家就見到咧，即係醫管局有一個即係正確嘅估算啦，就講緊話係出年開始就將會咧陸續招聘咧就超過140名嘅副顧問護師啊咁，咁啊呢個數字又點睇咧？因為睇翻而家即係住公立醫院啦，30000多名護士嚇，如果你話要提供晉升階梯。是140名嘅副顧問護師，又係多定少呢？ 嗱，呢個就似乎都唔係話好多，即係整體上個比率嚟講咧，都係只係提供一個梯階俾啲同事晉升，從而咧即係挽留啲同事繼續留喺度啦。我諗即係除咗係做呢一部分，可能講緊140 個即係叫比較資深嘅同事之外咧，其實即係有啲配套都我諗可以即係同步咁進行咯。譬如係喺我哋嘅職級裏面咧，都頭先即係提過咧，我哋有登記護師啊、註冊護士啊、資深護師啊咁。咁每個職級佢個工作咧，或者嗰個睇到個前景啊、個工作、個環境啊、個工作量啊，同個薪酬配唔配合啊，咁都值得探討嘅。特別可能係喺即登記護士，依家其實都有好多登記護士，即係喺唔同嘅學院裏面即係畢業啊，咁都喺醫管局裏面幫幫手。但係佢哋晉升嘅梯階咧，就都係唔強差人意少少。諗都聽翻啲同事覺得就係、是，即係去譬如想轉職讀個註冊護士，諗都要即係輪資排輩啊，要等一線時間啊咁。咁另外，譬如喺註冊護士嗰方面嘅晉升梯階咧，都係需要讀一啲專科護士啊，咁如果最理想就可以係有個即係碩士學位啊，咁然之後累積一啲經驗就晉升個資深護師啦。咁依家最新個梯階咧就係都會有個副顧問嘅護師，去多重個多浸個梯階，等啲同事去選擇嘅。咁當然除咗呢一啲即係安排之外咧，其實我相信嗰啲工作環境啊、儀器啊、感覺工作量啊，咁都值得去探討啊，咁樣嘅 嗱，咁我睇翻啲數字咧，其實相比起醫生咧，即係嗰個護士個離職率係更加高嘅。 係冇錯， 而且公立醫院咧嗰個人手短缺嘅問題都唔係因為近期即係移民潮或者疫情嘅單一嘅原因，而係都存在咗一段時間嘅。咁其實可能係幾年之前咧，大概已經可以預計到大概2021年咧係會有幾多人係退休啦。咁你覺得而家局方咧先至有一啲應對措施咧，即係算唔算反應得太遲咧？ 都會比較遲一啲咯，因為有一啲人手規劃就其實唔係太過理想，特別係即係以往我哋都講緊一啲人手比例，一間裏面每一個護士照顧幾多個病人啊，咁so far依家平均都要成10至12個病人，即係一個護士對個病人嘅比率啦。咁第二可能因為有啲同事離咗職啊，變咗佢個職野又密咗啊，咁因為每次即係當夜班咧，大部分咧都係講緊十個鐘頭啊，同埋即係每一個月裏面嘅值夜率咧都非常之高，咁所以好多同事咧即係都其實都好有心想喺度做，咁但係因為體力上啊或者工作上實在透支啊，咁可能有啲取捨之後咧，即係都會離開醫管局去即係做一啲佢另外可以係工作同個生活有啲平衡嘅，即係有質素嘅生活咯，係。 嗯，咁你会唔会有其他建议点样去增加翻或者挽留住护士嘅人手呢？ 我谂就系个规划都系一个最原即系、就是、最基本个问题啦。咁我哋即系以往都系觉得啊个人手编制就唔系太过理想嘅。咁举个例咁讲啦，比较即系好啲嘅咧，就系、是、譬如澳洲咁，佢已经即系立咗法嘅咁啊。一個護士又會照顧四個病人啦，咁但香港似乎就一來冇立法啦，二來嗰個人手規劃裏面咧，其實都係有嘅，我相信係有嘅。咁但係譬如近呢兩年裏面疫情啊，同埋好多即係要求咧，就會比較高嗰啲咯。咁變咗其實都要即係再執一執個人手裏面，究竟係咪真係話到俾市民知，其實依家香港啊，或者喺醫管局裏面咧，喺實在個服務擴展之下咧，其實係仲爭幾多人？至乎我哋咁耐咁多年咧，都冇聽到即係 HA 醫管局裏面咧，去透露啊，其實需要招聘幾多人啊，欠幾多人啊，咁樣咯，哈哈。 而家即係香港嘅專上院校嘅護士培訓，又係咪足夠咧？使唔使再增加咧？ 其實最其中一個考慮咧，都係可以喺個學額裏面增加啦，咁變咗係起碼喺個供給供應上咧，已經有一個估算到嘅人手嘅。譬如依家好多時喺醫管局，主要好多喺大專喺特沙幾間大學畢業啦，或者啲私營嘅護士學校裏面畢業咧，佢哋都會係大部分都會請翻喺醫管局裏面工作做嘅咁樣咯，哈哈。 嗯。咁過去咧，即係公立醫院其中一個吸引力就係多一啲嘅本地或者海外嘅培訓機會啦。咁但係而家疫情之下，其實少咗呢一啲嘅海外培訓。咁你認為公立醫院其實即係對於一啲醫護畢業生嚟講咧，即係佢仲有幾大嘅吸引力？ 仲有半分鐘時間 我相信即係本地都有一啲即係好好嘅護理專家，咁其實我哋都好多好資深嘅顧問護師，咁其實佢哋都有啲海外嘅培訓經驗啦，有好豐富嘅臨床經驗啊，咁當然疫情其都我相信都係一個全世界嘅問題啦。咁你話如果係咪能夠去到即係外國嘅訓練好啲咧？咁當然有咁嘅機遇，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安排啊！咁樣嚇嚇。 嗯，好啊，唔該曬何宏軍，多謝你嚇。 何宏軍 咧就係護士協會嘅秘書長嚟㗎。咁啊，當然咧就係增加位，即係延任係即係幫到手啦。但係仲有好多問題咧需要考慮。今日節目時間夠啦。